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157回。永宁二年四月，北方蛮夷再度犯我边关。金上本欲启用在南疆之战中出斩头角的年轻将士，不料谢志方竟然主动请缨，言说要再度带兵出征。他在辽东曾待过数年，对当地地形和蛮夷的作战风格极为熟悉，兼之又有赫赫军功在身，这么一站出来，再无人敢与他相争。季文成犹豫片刻，将手中虎符亲自交与他，言语因和关切，叮嘱他在辽东谨慎行事，多加小心，和往日的态度并无不同。谢之方定于4月20日动身，饶是心里已然有了准备，谢之真仍然止不住担心弟弟的安危，带着丫鬟们连忙了5、6日，将他素日爱吃的爱用的，连带自己新做的几套衣衫鞋履，林林总总装了3大车。谢之方身边的小厮永寿因战乱而父母双亡，被他随手捡了来，一晃眼3、4年过去，因着机灵讨喜又粗略会些拳脚功夫，倒比几个家生子更受信重。永寿见谢之真准备的行装实在太多，小心劝谏道： 爷，这么多物件怕是不好带的，不如…… 怎么不好带啊？养你们是为了吃闲饭的，装，都给我装。 谢之方嘚瑟得很，叉着腰在院子里吆三喝四： 青梅，把你们家夫人常用的鸳鸯枕也给爷装进去，爷到了辽东要用，没那个睡不着。 青梅忍不住说道： 把枕头给了爷，夫人用哪个？ 我不是还有一个吗？我们俩换着用。 谢之方毫无廉耻之心，堂而皇之地在下人面前显摆夫妻有多恩爱。眼见几个丫鬟臊得脸都红了，谢之真实在看不下去，起身站在廊下冲弟弟招手： 阿堂，你进来。 谢之方闻言嬉皮笑脸地跟进去，拉他坐在矮榻上，自己蹲在他身前，脑袋贴着那绣了素雅花鸟的流仙裙蹭了蹭，黏黏糊糊地说： 姐姐有什么吩咐？ 谢之真俏脸微红，抬起手轻抚他鬓间的发丝，帮他整理好有些歪斜的玉冠，柔声道： 到了那边千万小心些，我知道你城主在凶，自有技巧，可也不能轻敌。 我记下了。 谢之方轻轻把玩着他腰间系的浅绿丝绦，仰头亲吻玲珑的下颌，忽然长叹了一声，将人紧紧拥住： 要是能把姐姐一并带走就好了。 谢之真一颗芳心化作春水，爱怜地拍了拍他紧实有力的脊背，正想说自己也是愿意跟他去的，却听他紧接着又来了句： 在辽东白日里要行兵打仗，忙起来还好，到了夜里就孤枕难眠，也不知道怎生熬过去。姐姐再赏我几件小衣吧，我嗅着姐姐的味道，或许能好些。 见他说的没溜，谢之真又羞又恼，伸手要推，却被他牛皮糖一般的缠上来。若不是有客人到访，差点做出白日宣淫的荒唐事。是夜，因着即将到来的分离，二人免不了共赴巫山缠绵数次，直至天色发白，谢之真方才精疲力竭地昏睡过去。谢之方不忍让他面对离别，轻手轻脚地拿了行装，悄悄推门离去。府门口外站满了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将领和心腹，见他出来，恭恭敬敬地跪了一地。行伍之人肃杀之气扑面而来，令人神情为之一凛。谢之方默默攥紧了手掌，好像要拢住姐姐残存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抹柔软，眼底戾气涌动，嘴角浮现出一抹残忍的笑意。杀神出世，所向披靡。6月15，边关便传来第一道捷报： 柱国大将军周玉以轻骑3000夜袭蛮夷大营，重伤主将沙济朗，斩杀军士近万名。接下来3个月，捷报如雪花般飞来，整个国家陷入激昂雀跃的氛围中，诸州子民莫不欢欣鼓舞，大臣们忙着写恭贺的奏章，花团锦簇的漂亮文章堆满了帝王的龙案。其中有一位刚正不阿的言官所写的奏折，狠狠刺痛了纪文成的双眼。 周玉创此不世之功，未免有镇主之嫌。微臣于市井中查访多日，百姓们竟只知有大将军，不知有吾皇，其在军中之位更是如日中天，长此以往必成大患，望陛下明察秋毫，防微杜渐。 这夜乃是满月，依着祖例，纪文成来到齐元娘所在的坤宁宫安歇。一对双生子将满周岁，生得粉雕玉琢，活泼可爱，正在乳母的搀扶下学习走路，瞧见父皇进来，流着口水要他抱。纪文成一手抱了一个，和齐元娘面对面坐下，轻轻抚了抚儿女身上的百家衣，语气淡淡的道： 这是惠和妹妹亲手做的。 齐元娘伸手将女儿接过，抱在怀中轻晃着笑道： 正是，说来也怪，臣妾怀着他们两个时多灾多喘，这一年宫里倒平静了许多，也不知是不是托了这两件百家衣的福。 宫里平静乃是他暗中敲打约束之故，和百家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思及那些留在皇后身边的侍卫，纪文成微微皱了皱眉。不知何时起，他的这位皇后和谢之真的关系变得极为亲近。 你说的是，惠和妹妹心灵手巧，让她常进宫陪陪你也是好事。 纪文成不动声色地喝了口茶，顺着话头往下聊。 她身子可好些了，臣听说她嫁了周先生之后便不怎么与外命府交际。 陛下，您说的是哪年哪月的事儿？ 齐元娘见一双儿女面有困意，使了个眼色让乳娘来将孩子们抱走，掩袖而笑。 真娘已经大好，这两个月办了好几场宴席，听说布置得极精巧，花样又多，那些夫人们都赞不绝口，说的臣妾都想去见识见识呢。 纪文成的脸色有些发僵，低头用喝茶的动作掩饰过去道： 哼，朕只知他性情娴静，倒不知他还有这样的本事。 他不过是被…… 他不敢提纪温瑜的名字，含糊着遮掩过去。 被些变故耽误了几年，在闺中时也是位八面玲珑、面面俱到的人物，臣妾的母亲常在臣妾面前夸赞他，就连祖母也说不出他半句不是。 借着陛下今夜有弹性，齐元娘便将谢之真央求他的事摆在了明面上。 陛下，真娘昨日进宫说肚子一直都没动静，心里着急，想要沾沾咱们的喜气，认红绫做义女。臣妾虽然理解她着急为周先生开枝散叶的心，却不敢擅专，并未直接答应她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 闻听此言，温文尔雅如纪温成也差点绷不住表情，想将手里的茶盏掷出去。今日想将公主认在膝下，明日是不是就要把主意打到太子身上了？他一直以为谢之方虽然做事出格了些，骨子里还算恭顺忠勇，而谢之真作为他的软肋，更是循规蹈矩，极好拿捏。难不成他竟然看走眼了？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